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特。 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欢迎收听《档案》。 一腔热血，一次飞行，为何造成潘国定与妻儿30年的离别？ 时间在逼迫他赶快做出一个决定。 青春靓丽，聪颖勤劳，新中国第一批空姐如何走向了历史舞台？ 这一天是姑娘们第一次试飞客。 中国机长，中国空姐怎样创造了新中国民航事业的腾飞？档案为您讲述为祖国而飞。 上世纪50年代，潘国定作为一名飞行技术精湛的驾驶员，一直活跃在新中国航空的舞台上。我国多条航线的开辟都离不开他的身影。 如果说潘国定这样的机长是飞机的领航员，那么一位位甘愿为人民服务的空姐就是当之无愧的驻航者。正是他们之间的默契配合，才使得一次次航线在蓝天中完美划过。 说到飞机的颠簸，18姐妹当中感受最深的恐怕是孔宪芳。她在18姐妹中年龄最小，因此被其他的姐妹称为妖妹儿。这妖妹儿孔宪芳天生就晕机，提到自己第一次登机的情形，她是永生难忘。 1956年2月的一天，天气晴朗，阳光给寒冬里的北京带来了一丝暖意。北京西郊机场停落着一架苏制里2型运输机，飞行员小伙子笔挺地站在机舱门口，等待着新中国准空姐的到来。这一天是姑娘们第一次试飞客。只见姑娘们有说有笑地向飞机走来，她们迫不及待地往飞机里钻，孔宪芳也不甘落后，她们对这次试飞充满了期待，因为飞机上的一切都让她们感到新奇。别说坐飞机了，连如此近距离的接触飞机对他们来说也是平生头一遭。可这份新奇和喜悦很快就被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，飞机开始启动、滑行、加速，最后腾空而起。飞机慢慢爬高、转弯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挤到了舷窗前，把脸紧贴在玻璃上，看着高空中美丽的风景。就在这时，飞机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，随后就是一个俯冲，高度急剧下降。姑娘们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一个个的倒在了座位上，机舱里是一片惊呼。接着飞机又不停地拔高降低，一个又一个的动作。不一会儿，这些姑娘们的脸色开始发白了，有的开始恶心，孔宪芳直接就呕吐起来。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为什么上飞机前每个人都发了一个呕吐袋。 妖妹孔宪芳多年以后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机的感受，本身就晕机的她知道自己晕机会吐，但没想到能吐得一塌糊涂，吐得脸发白心发慌。那次试飞之后，他感觉自己像大病了一场，在宿舍躺了整整3天。 在民航局为期半年的学习期满后，孔宪芳被分到了距离最远、条件最艰苦的乌鲁木齐。为了尽可能不因为自己的晕机耽误工作，他强行控制自己在上飞机前不吃饭，只吃少量的水果，喝点水。每次飞行时晕得想吐， 但他都逼迫自己忍住。经过了半年的时间，他终于适应了飞天生活。 如今已经多年不再飞行的他，提到飞机的颠簸，还有恍如昨日般清晰的感受。 新疆所有的航线都是一等航线，这是最难飞的航线，最难飞就是也是最颠簸的嘛，因为它一刻都不停的在颠簸，从起飞一直到最低飞3600公尺，有时候还要飞4200。人在缺氧状态下再老这么颠簸，就是为了减少颠簸，所以要飞4200。可是它还是颠，颠很难受。 八一开航后，开辟更多的国内航线，成为了中国民航航空事业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。潘国定再次成为了历史的开拓者。完成驼峰航运的壮举后，作为新中国的传奇机长，潘国定又先后完成了西藏空投，开辟昆明至仰光航线，开辟广州至河内航线。1956年5月25日至29日，由潘国定任机长，又完成了北京至拉萨试航的壮举。 试航拉萨充满了艰辛和未知的风险。拉萨的地形条件和气象状况极其复杂，由于地理海拔高，拉萨境内遍布冰川、雪山，狂风、暴雪也是时常出现的恶劣天气。加上上世纪50年代，飞机的机械性能还不是很先进，这些客观条件对机长的驾驶技术、作风和个人意志都是巨大的挑战。飞机在-17度的高空正常飞行，后来温度升到-5度，突然右发动机发出了不正常的声响，螺旋桨的转速在急剧下降，这时稍有不慎就会有坠机的可能。作为机长的潘国定神情镇定，他准确判断出故障所在。此时飞机已经无法再爬高，但又不能降低高度，为了避免撞山，唯一的办法是打开气化器加温。经过潘国定正确的处置，发动机有了良好反应。1956年5月29日上午，在历经11个多小时的飞行，克服重重困难后，潘国定机组终于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拉萨当雄机场。这是拉萨有史以来第一次降落民航飞机，欢呼的人群涌向机组，献上洁白的哈达。潘国定书写了一条世界屋脊上的生死航线。 就这样，敢为人先的机长开辟着一条条引领时代进程的新航线，一名名乘务员则用自己的青春为民航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康淑琴是18姐妹中飞行时间最长的，她一共做了28年的乘务。谈及为什么甘愿坚守在空中乘务员这个既颠簸又艰辛的岗位上，如今已经头发花白的康淑琴老人的回答是那样的温和而有力量。 我们那个时代的服务啊，就是呢，大家都是一个心眼儿，这个既然来做这个工作了，就把这工作做好，这个干什么工作都是革命工作。都是为人民服务，工作不分3、6、9等。 就这样，飞机上的一名机长、一名乘务员、几名机组人员、10几、20几名乘客，航程中的一杯清茶、几块糖果，不断颠簸的航程，构成了共和国初期乘务工作最质朴的画面。随着新中国经济形势的恢复与发展，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开始慢慢崭露头角，这就为民航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1965年3月下旬，周恩来总理赴罗马尼亚访问时，乘坐的是从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租用的飞机。在此之前， 周恩来也曾多次地感慨到，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坐自己的飞机出国访问呢？在飞机上，周恩来做出了指示，中国民航一定要飞出去，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。 新中国民航如何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？中国飞机如何才能够飞出去？这对空乘人员又提出了怎样的要求？ 由于工作原因，他们也需要努力提升自己与国际接轨。 档案正在为您讲述。如果说试航拉萨是中国机长征服高空的壮举，那么远航非洲则是中国民航实现飞出去的第一步。可谁曾想到，这飞出去的第一步路途竟是如此艰辛。新中国初期的机长队伍一部分来自两航企业，另一部分就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机长。张瑞海就是后者的杰出代表。1950年，他由第三野战军选调空军学飞行。1953年，他从空军被选派到民航，担任了中国民航成立的第一个飞行大队的飞行队长。1965年5月28日至6月10日，张瑞海担任领队，执行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坦桑尼亚的专机任务，开始了中国民航飞出去的第一步。中国到坦桑尼亚的行程大约有1.3万公里，航线中高山峻岭连绵起伏，而当时张瑞矮所驾驶的伊尔18飞机的极限飞行高度为9000米。这样的地形对于首次飞行国际航线的机组人员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考验。 1965年6月3日，周恩来总理、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乘坐巴基斯坦的总统专机飞抵巴基斯坦卡拉奇，经过40分钟的短暂停留，换乘了中国民航的伊尔18飞往非洲。他们即将飞往的第一站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。尽管机组人员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但是还是发生了让他们措手不及的意外状况。 飞机途经伊拉克时已是黄昏，当机组放下起落架准备在巴格达机场降落时，机场突然停电，导航台失去指示讯号，跑道灯全部熄灭。张瑞海猛地一惊，血液一下子涌上脑门，他脑海里迅速出现了几个应急方案：复飞要夜航飞往第三国，没有气象报告，油料也不充足，情势会更加复杂。降落，机场一片昏暗，稍有不慎就会偏离跑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紧急关头，张瑞矮迅速做出立即降落的决定。周恩来冷静地对他说：我很放心，相信你们会有办法处理的。于是张瑞矮利用黄昏时分那一点点微弱的余光，准确地判断出跑道方向，将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。45分钟后，机场恢复了供电。在巴格达机场停留了约1个小时之后，周恩来总理的专机终于继续飞向前方。在周恩来总理准备结束对坦桑尼亚的访问，返回苏丹准备回国后，意想不到的情况再次发生。 周恩来总理的出国访问恰巧碰上了苏丹政变，苏丹政府宣布关闭本国领空，这意味着总理回国的唯一一条航线断了。要想回国，怎么回，从哪里回，成为了整个机组人员的大难题。 紧要关头，周恩来总理通过我国外交部与埃塞俄比亚商议，希望借道回国。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地处高原，高山耸立，气候复杂多变，机组人员对这里的地形并不熟悉，也缺乏飞行资料，要保证安全起降，他们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 令情况雪上加霜的是，机组人员起飞后收到的天气情况信息显示的是一切良好， 可就在他们准备降落前大约半小时，收到了信息，却是机场有可能有雷雨。由于没有备降机场，机组人员做出了快速果断的决定，赶在雷雨到达之前紧急落地。所幸的是，航班终于赶在极端恶劣天气之前有惊无险地降落在了机场。 首次远航历经波折，但也不得不说是满载而归，他改写了新中国民航的历史。抵达北京后，周恩来总理激动地对前来迎接的民航总局说，这次专机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，专机组飞得很好，很辛苦，要给他们记功。执行完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非洲的专机任务后，1965年7月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罗马尼亚，第一飞行总队又执行了此次专机任务，再一次飞了出去。 两次飞出去圆满成功，使民航机长对于飞向世界充满了信心和力量。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年轻姑娘以空中十八姐妹为榜样，走入到民航的队伍中。对于空姐的考察条件，也不再像以往一样以政治条件合格为首要标准，而是越来越看重空中乘务员本身的综合素质，而空姐这一职位的工作标准也变得越来越规范化。 梁秀荣1968年加入北京管理局飞行大队下面的乘务中队，成为了一名普通的乘务员。当时乘务中队有68个姐妹，与最早的一批18姐妹相比较，他们的队伍要壮大许多，他们的服务标准也要系统化许多。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服务队提出的工作标准。 乘务队有一个非常标准的，叫五勤四好三不怕。五勤就是眼勤、嘴勤、耳勤、手勤、腿勤。这个四好就是服务态度好、照顾旅客好、回答问讯好、清洁卫生好。三不怕：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怕脏。那时候可以说所有的人员都是围绕这个中心的东西来做服务工作。 1972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，中国越来越多地开始参与到国际舞台。在这一历史机遇中，中国机长和中国空姐们再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他们即将代表着中国民航走向世界。 事实上，在尼克松访华前，作为特使的基辛格就曾经秘密来华，当时接受任务的是机长徐百灵、领航员刘志毅和王金亮三个人。1972年7月9日，基辛格乘坐徐百灵机长驾驶的飞机秘密访华。在商讨尼克松访华期间的日程安排时，周恩来总理向基辛格提出了一个要求，一定要让他乘坐中国的专机。然而按照美国的惯例，美国总统访问别国时从来不坐别国的飞机，只坐总统座机空军一号。在周恩来的坚持下，基辛格终于说服了尼克松，同意了中国提出的方案。1972年2月26日上午，尼克松总统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登上了中国民航的216专机，机长徐延绍驾机起飞。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落地后，尼克松满面笑容，竖起大拇指对周恩来说，飞得很好，服务也好。周恩来从容一笑，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和乘务人员，我很信任他们。 尼克松访华，中美双方签订了购买10架波音707飞机的合同，这就为中国民航飞出去完成了物质上的准备。1973年，北京管理局乘务队也开始热闹起来，一下子来了100多名新乘务员，这是新中国民航有史以来招收人数最多的一次。也许 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这一代乘务员将身负重任，因为从那时起中国民航即将走向世界。 郝玉平1973年走向空乘岗位，一年后开始飞国际航线。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餐箱是一个大的箱子，里边一盘一盘的餐食放在里边，热食呢是一个烤箱，这个烤箱我觉得得有几十斤，这个烤箱非常重。为了显示自己一定要能干，因为那个时候乘务员你必须要能干，如果你不能干的话，包括饮料都是我们自己去搬，就是那个烤箱非常重，那么又弄不上去怎么办呀？我就拿着一条腿拖着这个烤箱，完了两个手就搬着这个烤箱，完了又实在弄不动，我就给它靠在身上。 到了70年代，空姐们的服务标准除了一贯要求的五勤四好三不怕之外，由于工作原因，他们也需要努力提升自己与国际接轨。 1974年，中国开始参加国际民航组织的活动，中国民航飞机拥有了自己的国际标志，英文大写字母 B， 可以飞向世界的各个角落。这一年，中国连续开辟了包括北京到巴黎在内的四条远程国际航线。杨丽华1973年走进空乘队伍，1975年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，做好中法航线上的乘务工作。当时的杨丽华被派到语言大学，学了2年的法语。学成回来后，在乘务队开了一个小学习班，教其他姐妹们。1977年，巴黎航线上的乘客惊奇地发现，中国的乘务员开始用法语广播了。 现如今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 CA-933 航班每天都往返于北京到巴黎之间的国际航线上，空客330的航班上能搭载300多名旅客，乘务组配备一名主任乘务长、2名区域乘务长、4名两舱乘务员、4名后舱乘务员，为乘客提供标准化的客舱服务。然而70年代的航空事业由于起步较晚、发展时间短，空乘服务理念还没有规范化、标准化，乘务人员对于应急安全处置方面的知识几乎也是一片空白，出国学习成为了弥补这一空白的有效途径之一。 1979年8月25日，民航北京管理局派8名乘务员去日航客舱训练所进行培训，学习内容包括紧急情况处置、服务技能和对特殊旅客的照顾以及实习等课程，共252个小时，为期1个半月。这是中国民航首次派乘务员去外国航空公司学习。 在日航学习的时候，那个过程非常紧张。第一课给我压力最大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上课，他给我们放了一个幻灯片，这幻灯片上边全是酒，有这个烈性酒、开胃酒、饭中酒、饭后酒、甜酒，就这个幻灯片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。 这次培训让年轻的姑娘们感触很深，她们意识到要想做好空乘服务，不仅要有好的形象和素质，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服务的细节和技巧，重中之重就是要学会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毕竟对于航空飞行来说，保障生命安全是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内容。自新中国民航事业诞生以来，朴实、勤劳、充满爱心的中国空姐们，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，加上与世界接轨的渴求，使得中国民航的空乘服务开始走向职业化、正规化的道路。而勇敢、顽强的中国机长们，也引领着中国的飞机飞向更高、更远的蓝天。正是这些飞翔在蓝天中的骄子们，创造并书写着中国民航的新篇章。蓝天

绿色的声音，